棒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6:1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5号周一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 Closer 的这个直接译音叫做靠近你嘛，对吧？靠近，但是呢，这来自 Maroon 5的这首歌曲，感觉是越唱越远，因为这首歌曲如果我们继续听下去的话，它还有6分钟之久。就是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听了应该是有4分钟了，对吧？ 是。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听呢，其实 Maroon 5呢是做了一个试验，他做了一个无限 loop 循环，后面呢就是让你自己唱或者让你自己 feel 在里边，就跟着他这个一直 feel 下去，他们也没有乐器在里边，独奏也没有领奏也没有什么尾奏，他们就一直做这个 loop， 这么一直下去。他做了一个小试验，就是说想让大家把这个音乐记忆一直就是在今后的这6分钟里边一直反复，然后自己可以往里边唱自己喜欢的旋律，自己喜欢的其他的歌曲啊，特别有意思的一种试验。不过不知道大家跟得上跟不上他们这个试验歌曲的这个后来的节拍哈，因为他们一直在重复，就是那几个和弦一直在做的 loop 状。 有没有长达120分钟那种的？ 其实如果说要这么做下去，120分钟、240分钟都不是问题啊。他无非是做一个 loop， 他不是真这个乐队一直演奏下去。其实对于他这种职业乐手来说，这种乐队一直演奏下去，演那么2个小时这样的话，他也跟没有演一样，就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就这么完。 如果真的有120分钟的话，用到我们节目里，肯定很适合当我们这个年老啊、反应慢的时候，就完全是在这个歌曲当中抽空哈，这个插空出来说两句话， 直接飞 了。大家在晚上呢，就完全是让大家在这个音乐中缓缓的进入梦乡。 对， 但眼下还不行哈，因为节目变成了5天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哎呀，周末都不习惯呢， 是吧？周末你们也得让他休息一天呀。 此时此刻，1985这一上来就看到你的这个表扬信哈，实在让我们觉得这一周呢都充满了信心，等候多时了，各位等候多时了啊！上周五我没有听男左女右直播，我就从啥这个软件上下载出来了，哎，我补听的节目，哎呦我的妈呀！听的时候我就在想，时间啊，你快点到来吧，哎呀。周一晚上10点呢，你快点到来吧。 你是听不得周五的这东西了？ 不是，他是周五听完之后觉得不过瘾啊，想周六再听，没有了，周日更没有了啊，所以就期待着这48小时快点过完。他中间隔了一个周末，反而多了一些期待。期待韩丽全新的一周会在节目里分享工作生活的感触，期待叶谦分享我从未听过的好听的外文歌 啊， 就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开始的今天晚上的节目。 好，谢谢你1985。 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也 po 了出来。坦白讲啊，我今天晚上真的很想只拍叶谦，我不想拍自己。 还行。 往常呢，我还都会涂点这个，我在直播间会放一管口红， 是， 就是抹上它就入戏了啊，就开始拍。今天晚上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想。 您那神笔马良的口红还抹上它就入戏？ 哎，我跟你讲，女孩就是你什么都可以，不用去装点化妆，但如果你涂一点口红，你整个那个脸色就是我们说的唇红齿白，还有你这个肤色和唇色的这种对比，一下子整个人就活了起来。 那你还要看你涂什么颜色的口红。 对， 就像你说的，如果你比如说涂一纯白的眼口红，就会显得你 唇膏好吗？ 对，就会显得不是，它还有那种遮住你那个红润的，叫纯白的，然后一下就会变得非常妖艳。就是这个英气十足，然后还有黑的口红那种一涂就是烟熏的那种感觉的，就立刻出来 了。你都认识什么女孩啊？你都认识什么女人呢？ 看花报看 你都认识什么中年女人啊？这我怎么就很少见到给自己涂黑嘴唇？一般都是说，做一些时尚的一些画面，她可能要突出那个主题的时候。 你姐呀，韩美。 这是第一时段，我提醒你啊，也 韩美不但是 我提醒你，这是第一时段， 韩美 不要让时间进度太快了啊。 韩美经常是这种你见不得的黑白口红，而且她有的时候上面黑底下白，有的时候上面白底下黑。 听众朋友们， 两片嘴唇，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听众朋友们，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我们的红人呢也到了1505红，男左女右在这个地球上呢已经播放了10年半了。下面这首歌呢，你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就是片子里哈，会看到他的听到他的副歌， 确实跟你不一样。 其实人家全新的歌曲从头到尾，大壮是这样唱的，我们不一样， 这确实不一样。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听到这首歌，在男左女右当中确实很不一样哈。爱北京的傻乐乐说，是不是我打开方式不对？ 嘿，不不， 怎么不对了？ 整个歌呢都给你听见了啊，已经不是配着病毒视频的那几句了啊，也不是 病毒。怎么叫病毒视频呢？ 他倒是 热门视频好不好， 倒也不是病毒视频，那些都是热门视频，只不过他这音频变成病毒音频了已经啊，就是一打开任何的这种视频，小视频都是这种音型啊，这个直接就是副歌上来啊，就是所以你们没打错啊，打开方式是对的，但是呢，整个听到的那些主歌啊，你们可能是认为 对 是另外一首歌啊，然后到了这个副歌，你们有一种恍惚，哟，是不是打错开错台了？ 没有，他们觉得男左女右的气质是经常放一些很文艺啊，或者说很洋气，时不时的都是那种小情歌的哈， 嗯， 像这种很大气的，然后又与大家这个接地气的歌曲，我们好像 不一样也行。 我觉得真的这首歌其实，人在颓败的时候，或者说感觉到自己孤立无助的时候哈，听听还是挺给力的哈。 他这个其实，说实话，如果说他是平白无故就是做好了一首成品歌曲，就是一首比较完整的、比较就是录制的比较完美精良的歌曲，那么放入到市场中，然后投入到市场中，其实反响必定很大，因为像这类歌曲很多嘛，对吧？那从汪峰开始，然后一直就是这类歌曲就很多， 但不是谁的歌的副歌都能这么深 入人心。对，所以他找到一个点，说哎，那这个副歌我们不一样这个点嘛，那他可以配合很多很多幽默的视频，就是看两个人就是境遇不一样，外形不一样，然后那个遭遇不一样，然后吃的不一样，什么什么都不一样，只要是这样 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这种幽默的诙谐的视频，就能配上这个副歌，这是一个点。所以呢，变成怎么说呢，其实你仔细把这些视频给抛去， 好玩了 啊，抛去这些的话，你再仔细回来听这个《巨旋使》的这首歌曲，它是一首正歌啊，它是一首正歌，它不是一首闹， 不是插科打诨的哈。 对，结果 它是很有思想、很有主题的一首歌曲。 结果被弄成这个包上了一个。 而且你们不要忘了，这个演唱者叫大柱 啊，大柱哈， 大柱唱的我们不一样。其实立春之后，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哈。男左女右呢，还是希望在十年半以后的日子中啊，继续能够给你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1505红。在留言29条当中，我稍后会挑选一下。下面一首歌是来自叶谦带来的。 对，其实也不是我带来的，是来自 Romanto and James Arthur 他们带来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阳出来了》， 不是红彤彤、喜羊羊。 Sun comes up， 太阳高高升起了啊，还不是初升啊，其实整个已经是 comes up 了啊，整个都是那种非常艳阳的那种 大中午了， 所以你能听到 James Arthur 他们的这种点儿都已经是就是彻底蹦热烈起来，彻底蹦跳起来了。 对，这个节奏也很像是这个喜迎春节哈。 对， 因为今天呢，距离除夕只剩下10天了。 这周四就小年了， 是 啊，大家伙呢，这个如果说要放假回家的话，肯定也开始整理行囊了。 经过这个十天以后，大家可以跟家人呢彻底团聚 啊，各种的晒年夜饭啊，各种的每天的走亲访友都要开展起来了。这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时间哈，应该说是一年开始的时候，必须有这个仪式，没有这个仪式的话，总觉得这一年还没有开始，对吧？ 哎，让我想起那个东毛利斯。一开始来到北京的时候说你干嘛去啊，我说吃年夜饭在家里。 哎呦，这种饭怎么能下咽呢，年夜听着就来不及了。哎呀你走开吧你这个外国人不懂我们这个年夜饭的意思哈， 费我半天劲跟他。 但是他们吃一次就肯定会傻掉的哈，就不知道怎么这个每家每户都不一样哈，各种各样的。而且自从有了朋友圈之后呢，我们就好像可以到每个人家去吃这个年夜饭一样。好了，今天呢，2月5号还是这个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鸡年哈尾声，六丑朋友亮相了啊！说实话，他今天是第一个亮相的。开始呢，我还有点嫌弃这个名字啊， 六丑， 就是你大半夜的哈，咱还是美美的比较好， 是个丑， 但是他很有诚意哈， 秋红， 看我， 好，看，其实不丑啊， 对， 啊、挺好看一姑娘呀、啊，干什么管自己叫六丑呢？ 往往就是特别美的人才敢扮丑，对不对？ 是， 你像我从来不敢啊，我就是照相我发现了就得笑 啊， 不管是。浓妆艳抹的时候还是素面朝天的时候就得笑、啊、 你看那宋丹丹、啊、人家其实特漂亮， 那当然了、很多敢扮鬼脸的啊，有各种造型上突破的都是长得应该是死角没有的、 没什么死角， 像 宋丹丹年轻的时候就是那清纯然后圆圆的那又挺好看的那么苹果脸，还是这确实很好看一个小姑娘。 好嘞，今天晚上呢就拜托我们的六丑哈，这个在微博的世界中和大家互动，完成我们120家的愿望。当然最近呢好像因为大家快过年了哈，心情好 人少吧，你 我是 这么个意思，人少挡不住他们留言多， 不是你看人沉默那天217条 也行 你上周哎也不错呢，332呢， 不是以这个来说明什么问题的、啊、 对朋友之间哈， 对 一团和气啊、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参考值啊， 就是 重点是大家愿意和我们在这个鸡年尾声说一句话。最近很多人不是愿意养那个小青蛙吗？然后乐趣就是它会经常给你带土特产啊、土特产啊。 最近就是这两个游戏，一个是小青蛙井底之蛙，一个是那个 找， 就是扔骰子蹦格子， 就跳一跳嘛。 对。 然后大家都会发现，这个它还有虽然有时候来无影去无踪，但是它会给你写明信片，所以。我觉得下面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打开方式是属于 这就对了， 男左女右的调调，对不对？在晚上这种小清新有没有？啊，小浪漫有没有？ 你别心虚啊，有。 给你写封信。嘿，今晚的星星很美，你在哪？见了没？哦嘿，今晚的夜色真美，我在这里还没有睡，想你的心随你远飞，离别总是让坚强的

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北京文创企业开始选择在河北落户安家。北京文创产业群落户河北千恩文创共享产业园，一批文创企业将入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近日公布了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征集方案，将在未来四年内遴选和资助100部以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为主旨，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基本内容而创作的优秀电视剧剧本。网络文学在过去的一年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通过签约在线文学平台的方式实现了个人价值的提升。仅掌阅文学的签约作家去年就有40多位在电子读物上的收入超过100万元。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将于3月16号内地同步北美上映，今天新预告及海报曝光，吴彦祖迎来进军好莱坞以来的最重磅角色，他和女主角全程并肩作战，展露壮硕肌肉。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342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5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我们也来欢迎一下六丑。 六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六丑可有来历喽。 六丑说，六丑啊，带一个书名号，是词牌名儿。词牌名儿。 此为周邦彦创作中旅调曲， 中旅调曲， 据周密浩然斋雅谈。 哎呦呵，雅了、 邦彦曾对宋徽宗云， 那宋徽宗的 此犯六调 啊， 皆生之美者， 皆生之美者， 然绝难歌， 然绝难歌。 喜高阳氏有子六人， 喜高阳氏有子六人， 才而丑， 才而丑， 故以比之， 故以比之。 好像这种曲子是很难的曲子， 这怎么弹呢？您这里边连公车谱的调都没有了啊，连宫商角徵羽都没了。 这六丑这么大的学问呢？ 太大学问了。好，你这个诗词歌赋全给我们用上了，我们怎么弄啊？ 她还只是一个1999年9月24日出生的小姑娘。 是， 小姑娘来头不小啊。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啊，一直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 好， 此时此刻。把那个文化程度不高的韩美溜出来。 他文化高不高我不知道，反正他老了以后可能会成为下面这种大妈的形象啊，就是说的这个公交车上啊，上来一位大妈提着菜篮子啊，然后呢这大妈呢就看见这个可能是邻居小伙了啊，就是好久没见了这么一邻居小伙了，哎呦呦，这是那谁吧啊，哎呀小伙子，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你今年多大了？啊，小伙说我26了，大妈。哎呦，26了，还挤公交呢。你看我女儿，22就自己买车了，可高兴，大妈啊，特自豪。那这小伙子呢，尴尬一笑，是我这跟您闺女没法比呀、啊，我攒了那点钱呀，也就今年年初给我妈买了辆车。我妈她一把年纪了，我不能让她天天的挤公交买菜，您说是吧？ Feel best in the tiny dresses. Some girls, none of us sweatpants, looking like a princess. Some girls, kiss new lips every single night. They're staying out late 'cause they just celebrating life. You know, some days you feel so good in your own skin, but it's okay if you wanna change the body that you came in. 'Cause you look greatest when you feel like a damn queen.We're all just playing a game in a way, trying to win their life. Most girls are smart and strong and beautiful. Most girls work hard, go far, we are unstoppable. Most girls are fighting back every day. No two are the same. I wanna be like, I wanna be like most girls.Like to keep their physique real private. Some girls wear jeans so tight 'cause it feels so right, yeah. Some girls every day searching, keep the big skirt and sleeping in late 'cause they just celebrating life. You know some days you feel so good in your own skin, but it's okay if you wanna change the body that you came in. 'Cause you look greatest when you feel like a damn queen. We're allTwo are the same. I wanna be like most girls. I wanna be like, I wanna be like most girls. I wanna be like, I wanna be like, I wanna be like, I wanna be like, I wanna be like. 大妈拿着菜篮子差点豆篓一声没歪车上啊，这个北京小伙子说话的时候就是你不能细琢磨啊，明损暗掖的都有，所以呢这以后就是不能当真啊。跟北京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大部分是查你的啊，玩你的，挺好玩的他们觉得，但是呢你要认真了的话，他们应该是马上收敛的，他们觉得你是跟他不是一个幽默频段的啊，不能用北京的这种幽默跟你玩，北京幽默一玩起来就损嘛，对吧？好，下面该旁边的这个暖派代表出来了。暖派 我们派有很多人吗？ 对， 我怎么一直没觉得有什么伴儿了啊？22:41，的确要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了。今天好像比以往的周一确实在外场上显得热闹很多。 是， 此时此刻呢，已经有89条留言了哈， 就快冲板。 对，但愿暖文章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好的这个

暖文章之后，我们听到这首非常有特点的歌曲，不用我报演唱者，大家也会猜到他，韩红。 韩红啊，他唱了这么一首老歌， 《送别》。 对，不用炫技，不用飙嗓，而是轻轻柔柔， 舒服至极哈。 很哀婉的，可以说是唱了这么一首歌。 对，从这个菜系角度来说，就是凉拌的一道菜哈， 对， 保持了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用热度哈给它一些味道上的改变。 那何必呢？ 对，就是我天生的这个食材的东西， 那庭院里 出来了。 对，那庭院里不适合竖个什么旋转木马呀，竖个什么灯红彩绿的，那庭院就适合于野草长高啊，一壶古酒，就这种感觉的，连个路灯都没有的那个庭院里。 哎，我真挺服你的哈，就是从你的那种市井味道十足的冷笑话里啊，能够一下子切换到我这种阳春白雪的暖文章里。 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吓死我你！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呢，遭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哈。这个词儿是特意的，加引号，就是没有用对哈，应该是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喜欢，但是用错的话就是遭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 怎么了呢？ 大家就是会表达自己对这篇文章的认同啊，然后呢，迅速啊将这个评论量干到120。 是， 120。 有人迅速把车停到 B2 上。 没有。咱们的120+的愿望今天晚上就这样顺利的达成了。 是， 当然就像我们看很多文章会有打赏一样哈，其实每次暖文章之后呢，也非常希望得到大家的这个评论啊，或者说你的心声的痕迹啊，像小青蛙一样写个明信片啊哈，留个什么小礼物啊。 那个还真没玩过，听你看讲的这意思， 全 是 日语版的， 没少玩。 说实话，我没有真正的去玩，但是我身边的人玩的人，他们每天都会在朋友圈里就把这个小青蛙的状态呢，或者说他的哪个特别的感觉呢表达出来，一而再再而三，我就发现其实我在围观着很多人在养青蛙。是这样的，我自己是觉得我不是特别有兴趣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时间持之以恒嘛。 也不是吧，我觉得好像就像很多人说养东西呢它是需要耐心的，对吧，它更多的是来自于互动，我更喜欢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东西。 原来那个有戴在手上的电子宠物，你不喂它，稍微有一段时间饿了，它也会就是叫唤主人，主人，我什么，我快饿死了。有那电子宠物，你没玩过吗？ 对，没有，我从小到大游戏里面 就没有宠物， 找茬比较玩的多。 这首歌曲就叫做 Musker。不，刚才那首歌曲叫 Most Girls， 这首歌曲叫做 Bad Liar。 OK， 听完它我们第三十段见。六成，我们第三十段见。 Space bigger than it used to be. If you want you can rent that place. Call me an amenity. Even if it's in my dreams. It's taking up a fraction of my the best. guess I'm a bad liar. And oh, baby, let's make reality actuality.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张也、吕继红演唱。 23:0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5号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三时段，我是工作男左嘉宾叶谦。 还要强调一下嘉宾， 就老嘉宾以前。 对，现在强调的目的呢，主要是因为他，进入到2018年之后哈， 老了， 这个、出勤率哈，真的是一个每周都要老生常谈的事儿了。 是， 这一周呢，我的听友们和我也都是默默的祈祷、祝福啊，许愿你能够全勤。 对，这一周你说在节前你再不全勤一次。啊、嗯，当然，我跟上周的态度是一样的，咱先不信誓旦旦的来这些什么。 对你，万一你江哥、李哥、王哥、孙哥又请你吃饭了， 对 吧？ 对，笃定什么怎么怎么着？ 又是喝酒唱歌聊天了。 往往你求什么不得什么，所以你不要求这个必须全勤啊，必须怎么怎么样。 这个 这样 我能理解啊，因为到了这个尾牙阶段了，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两天晚餐呢，会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一聚。 他们经常是这样的，哎，咱反正节日也不聚了，是吧？ 对 啊，咱节后也不一定有时间。 咱这友情，这还得， 这友情必须得在节前聚一次， 对， 是吧？肯定是。 所以呢，老嘉宾我还是允许他们，因为毕竟这些朋友哈、啊、是他们生活里创作来源，对吧？生活的记忆的来源，所以我得让他们去。大家不要因此判断说这个老嘉宾他太不敬业了啊！ 这个其实后来什么来源呀、创作这都不用加，这些朋友本身就是生活。他就是生活，所以他是我的生活， 比工作重要， 我把 他 当做我的生活， 比晚上上节目当老嘉宾重要，对不对？ 这个并进啊，并进啊，工作学习生活是并进的，重要的。 因为直播是一周会有4天，然后全年呢会有更多日子，但是相聚啊，或者说在这个快过年之前这种氛围之下的相聚，其实人生中能有多少次了？ 是你学习是为了有更好的能工作，工作呢是为了更好的能生活，生活呢又是为了能让大家呢更好的安心去工作去学习，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谁都不能偏，你去堕到两边就不行。 不用再打伏笔了啊！本周如果说有一些饭局啊、尾牙饭局，去白吃白喝啊， 尾牙饭局了，我这一年到头蹭的尾牙饭局。 没事啊，走走你啊，不用那个太牵挂这里。 不行，不要先不要求这些，也不要得这些， 先做最坏的打算， 好 对吧、剩下一切都是惊喜，这样多好啊，好吧。 你的爱值得信赖，你的心靠在身边，只要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 这首歌叫做《人海中遇见你》，接下来的内心的 OS 就是我多么幸运啊。 嗯嗯，身为人就已经很幸运了，然后两个人还能在人海中遇见对方啊，都看对了眼了，这得多幸运啊。 这什么你说的， 这其实也没什么可幸运，这是人之必经之路，人人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遇见这件事情本身要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如果发生的事情是让你觉得这一生好盼望的，或者说极其美妙的，你会觉得这个遇见是感激他的。 对， 但若是遇见之后其实平平淡淡啊，也无足轻重的话，其实就像你说的，每天我们都会遇见太多太多人。 对，那也还好，反正互不相欠，互不干扰，也没有多大的损失，是吧？ Nothing can lose。 但是你最怕的就是遇见了还对上眼了，还觉得挺不错， 走心了， 走着走着走着走岔了，然后俩人拧巴了，俩人就是互相干仗了，不行了啊！ 哎呀， 这可就 你别往那糟糕的路径上想了， 这可就六丑了。 六丑朋友的头像哈，还是很洋气， 人家 漂亮的哈， 挺漂亮一姑娘嘛。 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她关注了849位人士哈。最新关注的毫无疑问是我们的小随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我们再来跨越800多人，看看他第一页，最早关注的人是谁？哎呀，瑞盛蝶恋花， 这名字好像都出现过似的。瑞盛这俩词，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难念，然后呢，然后还凑近了你的电脑看了一下啊，瑞盛。 第二个也不好念， 对， 你来一下。 我的妈呀，智慧爱喝， 什么叫会呀？ 啊，智仔， 啊哈， 仔，哎呦，我就真是看不清，智仔爱喝鲜奶 ，OVO。 OVO 啊，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挺可爱的女生，六丑啊，也是有这个大量的知识储备的六丑啊。今天晚上担当我们的红人，我们刚才已经去你家里做客了，其他小伙伴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在一起，在人海中能够遇到你们，并且你们会锁定这里留下来，一走就10年多的路程，都很了不起哦。 Naked and Mimi， 尼克和咪咪，他们合唱这首歌曲叫 Call Me， 就是给我打电话，哎，等我的铃铃哦，铃铃。I usually don't give in so damn easily， but you hit buttons， hit them I don't have a. You give me feels， you give me feels， yeah， something that's real， I wanna let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昨天自负的难堪，你安静的拥抱，我的人心无处可逃。慢慢，慢慢，我把自己简单的事的纷扰，我不再计较时间。风数着你和我一起去过的地方，我喜欢开着窗抬头看闪烁的星光，并走出你的模样。我喜欢眼闭上一直想你对我说过的那一句温情话，天上多短暂，爱你我们怎么说的完。 这首歌是来自弦子演唱的喜欢，对，喜欢就是没有办法可以让自己说压抑住的一种情绪啊。我喜欢听这档节目， 对， 我有空就会听， 是， 我不喜欢听你强迫我听，你拉着我听，你逼着我听，你给我钱我也不听，对不对？ 你这什么节目，你给人使这么多手段才拉过来听。 比喻一下，现在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对不对？ 嗯， 情感的分配也是有限的。 那是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收到了今天晚上的红人六丑发来的非常重要的明信片啊，也是小纸条， 原来还有这样的典故呢。 说什么？又给我们讲一遍六丑，宋徽宗怎么听的？ 六丑是这样先说到的。丽，听了很长很长时间您的节目，从小学开始，每天都在男左女右的声音中睡过去，无论是暖文章还是冷笑话，都成了记忆里最珍贵的一部分。最后一句话，对不起，我做不到。 男左女右要伴一百年， 有一种向天再要五百年的感觉啊！ 这个、以后反正 我都活不到一百年， 一百年以后， 而且女性职工是有退休年龄的。 你这个返聘嘛，推着轮椅回来那一天嘛，对吗？ 我怎么想起你当年说我们这个到 颤颤巍巍 街道。 我也是又拄着拐回来，这回我再也离不开那拐了嘛。 但是 你是轮椅，我是拐嘛，回来吧。 话锋一转，他又在给我们发来一条，他说也是因为闺蜜知道这个电台节目的，这闺蜜呢一直强推他啊，这个也实在了，他用了一个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哈，在这里呢也传话了，就是刚才那番话是他的闺蜜说的 哦， 就是。再来一百年啊，这是她闺蜜说的。 那谢谢你这闺蜜， 对、 啊、你这闺蜜照着把我们当闺那么一样。 没有，虽然闺蜜没有本人亮相哈、啊、但是六丑呢带她闺蜜来给我们说了这些心里话，而且就是能够把一件好东西推荐给身边的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极大的一个热度热情，就像我们说的，哎，就是给你热推，哎，谦儿，我跟你讲，最近有一种酒特别好喝。 这行，这都能接 受。对，就是说让你听一档节目， 这有点占你时间。 很多人就说，我不听广播了。 他不是说给你只一个片子，你去看，因为他顶多占你两小时嘛。 是， 他是这天天的要变成你一个习惯了哈，就是哎，你就是你得空，你每天晚上十点钟你开始这种事情，就会你会心里啊多少你。她如果不是你的闺蜜的话，你多少你都会有点抵触。我干嘛每天晚上我花两小时从十点钟开始、啊？ 哎，就像现在，比如很多公众号，然后我推荐你，哎，我说叶谦，你看看这公众号挺好的，你可能就是哎随便就是非常礼貌的加了一下，但是你根本就不看， 还真是 对不对、嗯？很多人都是这个举动，包括你朋友圈里每天大家更新那么多内容，你能全都看完吗？我这种三百来个朋友的人哈，我估计我能看完， 嗯， 但是你可能就未见得每天批奏折都能给批完。 这个确实 是， 他冷落的这个时段是大部分的啊， 然而 过眼烟云的是大部分的。 然而她的闺蜜这个上线哈、嗯，真的把这位六丑拉到我们节目中来。 这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的很难得的，有的就是这种持之以恒的，要占用你每天的一部分时间的这种东西，确实是。很难得，你就比如说我们认为自己每周末能聚在一起的那些啊，无论是共修也好，是互相活动也好，或打球也好，这都是很难得的，而且它只是占了一个周末时间。 所以我们男左女右真的是有幸哈， 非常 有幸运，拥有了一大批这个广播的销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是传播者哈，谢谢你们。That's what I do. We've been waiting in line to get into this club like all night, all night. We don't wanna go home, so we'll take it outside, yeah, outside, outside. We've been waiting in line to get into this club like all night, all night. We don't wanna go home, so we'll take it outside.City, all us girls got our legs out. None of us are having this acute. Ain't new, so the heels are coming off right now. I think we're done being patient, so nobody can tell us how to pipe down. What offline cheat wine does that to your madness outside your club now? Yeah, we look like sickness. Barely moving inches. Let's leave this kind of club or close. We'll run you out of business. What I do, what I do, that's what I do. We don't today. To this club now. Done. 2018年的二月深夜，又跟你重温了这首来自光良的经典作品《第一次》。 第一次啊，谁都有第一次。 太多事情的第一次 啊，而且我们一直是，只要是一个没做过的事，都是第一次，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啊。 对，我不知道男左女右，当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否真的能够把你留下来哈？可能有些朋友也是真的向自己的好友这个不断的推荐完之后，是一次又一次啊，经过这样的习惯性的收听和习惯性的磨合之后，才最终确定了，哎，反正晚上就有个伴儿吧，听听听听看吧。 第一次听 啊，第一次来，第一次播啊，我有很多歌曲也是第一次播，这些都是第一次。那么你把它整个搁到一个大系统里就没事了，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歌播过没播过，反正你是来听这节目的，这听这节目的环节里边有播歌，所以你就不把它当成第一次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所拥有第一次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事情你都尝试过了，所以人生的某些乐趣也来源于你是否能够创造更多的第一次。 对，要不然就是老有那句话，干嘛你还要干嘛，你要飞天呀，就这种老有这种嘛，因为他知道你什么都干过了，你什么都尝过了见过了，所以呢就老是跟你开玩笑，有的老朋友就是哎嘿嘿嘿，你怎么着上天呀，还要你还能干嘛。 但是你有这种信念哈，多愿意去尝试一些第一次，你的人生的经历就会比别人丰富，对吗？ 对。 而且有时候第一次之后你会爱上，然后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们第四时段见。 那第四次。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受冷空气影响，最低气温可达-10°C。明天早晨出门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气温略有回升，扩散条件比较好，适宜人们户外活动，有利于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0°C，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C，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36，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最后半小时坚挺时段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现在我们的评论量呢，就是互相在说的话呢，已经达到了144条。我们的红人六丑啊，今天他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他已经那个当红人当得很好了，而且尽职尽守的。 是。对于其他的朋友，可能是在听的过程中会觉得评论重要吗？而且120条多吗？但如果你经常在微博的世界中徜徉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人他只是在浏览，他不太喜欢点赞或者是真正的留言，除非是那些流量的 这个咖位的一些巨星们哈，当然这些转发呀以及评论呢都是毋庸置疑的哈。我们不去跟别人比较，但是我希望男左女右的每一晚的直播帖下面呢会有一些让我觉得很温暖的家人的存在。2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5号周一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嗯，来一首比较不错的 trio 吧，与其说是 trio， 可能应该不是，是四重奏，乐器都全了，因为还有 sax， 有 piano， 有鼓，有 bass 啊，起码四样都全了。这是在这个理查德 Sussman 这个在巡演当中的一段，叫做 waiting， 长达7分多钟，也许韩磊只会让咱们听那么3-4分钟啊，这是一个。 那我怎么像恶魔一样、啊？ 因为这是一首爵士乐曲，叫做 waiting， 等待着，等待中，所以没有唱词的，一般来说欣赏乐曲呢，也就是让大家感觉一下。好，来自 Richard waiting。 需要我朗诵，可以告诉我。 对，好。 真的听了六分钟。 哎，终于在这个鼓 solo 的时候啊，这个韩立是不灵了， 忍不了。 你如果再接着往下听，应该还有 bass solo 啊，还有 bass 华彩阶段，就弦贝的华彩啊，不只是一开始的钢琴和saxophone 啊，但是这之后他会每一个乐器每一个乐手都会有一段 solo， 最后的亮相 啊，对，但是看来是合奏还是最精彩的啊，合奏完了那部分咱们就不用一一再听了。 是，这有点像周末的小酒馆，虽然客人不多哈，但是乐手们还是非常卖力的在呈现他们的自己的专业技能。 是， 在场的朋友呢也会在他们演奏完之后鼓掌。 啊，来自 Richard Sussman， 非常非常厉害的， 你看 一些， 我没说错吧？鼓掌了吧？ 是。 好啦，该我啦。 hide you away from these half days. Sunles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air is like a knife cutting through you. A room in the house is always warm. Stretched out on the bathroom floor, thinking of fair days your future may hold. Love comes like surprise ice in the water. Love comes like surprise ice at dawn. Love comes like surprise ice on the water. Love comes at dawn. Ice， 啊，虽然不能如 snow 般下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各个的街道场所啊，但是呢，你要是有人造的这种雪的话，或者像 The Kings of Cavendish 唱的刚才这个surprise ice， 就是这种惊奇，就是忽然给你砸过来一个雪球啊，砸过来一个那个打雪仗的一个噗就砸过来的那个，还是会让你有一些就是置身于雪地的感觉的。 不需要、 surprise， 就要真的啊， surprise， 就要一场真实的从天而降的属于冬天的雪，北京啊， 嗯，还真 不要人造的啊，人造的什么时候都可能见到， 很少见呀，可能真的是四月三月了啊。 在历史上我们曾经三月份哈遇到过雪天儿，所以今年呢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但是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马上就要过年了啊。 最近呢，可能你的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也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哈。哎，你过年去哪儿啊？对吧？ 过年的时候，你赶上过下大雪吗？ 当然赶上过，我可是个 东北人。 特别有意思啊！ 我不是说这个在你的老家，在这个北京有没有过节？ 我觉得这几年没有过。 嗯，我也是非常非常小的时候的记忆，我确实记着过。我小时候，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七几年、八十年代初或者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就是为什么我记得呢？因为我记得我们把小炮仗都给掰成，就是就给拆了嘛。那一挂一挂的鞭都拆的，小孩都爱拆成小小的，一个一个的，然后塞到雪里绷着玩，嘣，然后那雪花就啪。然后还有大耳踢脚呢，就更厉害了，塞到雪里一崩，砰啪，那崩得特别狠。然后那一个 童年时代的 那个童年的春节的记忆，就是永远都是伴着炮仗与雪啊，就是雪中崩炮仗的那个记忆开始的。所以我确实赶上过下雪的春节，而且在是在北京。 我在东北的时候，在春节遇到下雪天也是很普遍的，也有那种。醒来以后哈，会发现这个瑞雪兆丰年，或者天上飘着雪花，大家去拜年，去看冰灯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境太多了。反倒是在这些年老了以后哈，在北京还真的很少遇到这个雪天的春节。硬骨头先生是咱们的同龄人， 硬骨头说喜欢 NZY， 也就是喜欢男左女右大概有十年了。哎，我们播了也是十年，做不到天天听，现在四十岁年纪了，偶尔晚上开车最喜欢打开974了，久违了的美好的声音，久违了一直未变的温暖感觉。这个四十岁，那您就是跟我们差不多，也是从三十岁开始的这事儿，然后一直干到四十来岁。 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 当你， 嗯， 当你的眼睛 是这个特别特别讨巧的一个小唱腔哈，让你觉得他特俏皮啊，就是让你觉得他能把你什么东西都给当了。 嗯，不是， 我当你的这个，当你的那个啊，那个败家娘们儿。 不是那个典当的当、 哦、不是那 当、 啊、 当你啊， 对对对， 当你在我生活里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接下来很多心里话的表达。 那是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时间到了23:56。 其实今天也挺圆满的，因为都超过200条了，而且呢 是 红人呢一直在这里，红人也使时间变得开始慢了起来。我们觉着今天过得还是挺充实的，这2个小时没有像往常那样，哎，怎么马上就要到点了那种感觉。 周一买卖稀哈，我们常常说周一的时候听友是来的最少的，但是因为六丑呢，今天晚上的评论量也达到了209条，我们可以带着满意的微笑离开直播间了啊、嗯、迎接全新的2月6号， 明天见。 不是你刚才这个结尾收的不好， 不是睡去吧， 不是 这也不行是吧， 就是节奏感是还没有到最后的一个、嗯、 好，大家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能听到是来自 Lisa Ono 的一首歌曲Disfinado， 然后这首歌曲伴大家进入梦乡，好梦香甜， 美梦成真，晚安。 晚 安。Isso é muito natural. O que você não sabe nem sequer pressente é que os desafinados também têm um coração. Fotografei você na minha Rolleiflex. Revelou-se a sua enorme ingratidão. Só não poderá